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中英合作伙伴关系的主任刘娇女士，欢迎刘老师。 你好瑞丽。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刘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中英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新的合作理念，也是基于在一月底的时候呢，英国的首相访华，刘老师呢也特别向大家介绍了由于访华可能会带来中英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新的合作的机会。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特别向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英国的教育方面的一些新趋势哈。你说到这个英国教育，我们也知道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留学国家了。那么在现在看来，因为有更多的国家向中国有意向留学的同学们这个张开双臂哈，来欢迎大家。那么在对于这个英国来说呢，大家还会去非常热衷于去选择英国。您觉得大家这么看重英国的一个原因，或者大家他们的一些出发点？ 我们在做英国教育推广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留学英国，其实如果要让我讲，我能给你说出个100条。但是呢，其实我们就更想用市场的声音呢来回应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年也一直去做市场调查，去问学生和家长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英国，包括问一些我们英国回来的一些毕业生他们对留学英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得到的一个答案基本是这样的，我们也对学生的一个选择进行了一个1、2、3、4的排位。那学生其实最强调的，我首选的因素还是英国的教育质量和声誉。从他们的角度所考量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安全。然后第三点是学费，就是以及整个留学产生的费用。那第四个是英国的文化底蕴。第五个就是一个就业的情况。所以第一点它占的比重是非常大，但是后面那几点都占 有，也很重要。 对，也很重要。这是我们在众多因素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做的一些调查和反馈得到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学生和家长其实最看重的这些因素作为我选择英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依据。 刚才您提到的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说这个教学质量方面啊。 没错。 其实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在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同时，也特别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个在教育上的这个质量也是有所提升的。那咱们这个英国的教育的这个传统的质量大家都是非常的认可的，因为有一些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学校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学校，可能都是有意向出去留学的同学很向往的。那相关的这个一些专业也是很过硬的哈，这些方面您能给大家详细再讲一下？ 稍微展开一些，就是说我们谈质量，其实英国的教育就是历史的沉淀，它是以高质量而闻名于世界的。 是的， 不管是中国学生还是其他国美国学生、欧洲学生，他们都想去英国来去接受这种比较纯粹高质量的一个教育。那同时就是说，我们说它不是空话，是因为它有严格的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是对学校的一个教学质量有一个严格的把控。那英国的学校其实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数出来，就100多所学校， 嗯， 可能是160几所这个样子。它可能不像其他的国家你能看就1000多所学校，那有公立的有私立的， 嗯， 所以说英国学校总共就是这些体量，所以他更加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教学质量， 嗯， 以及更加精细化自己如何做教学质量，如何做科研，如何做创新，如何把英国的这个课程设置紧密的与学生今后的发展紧密相连，跟产业、跟公司、跟企业紧密相连，为学生的一些职业发展提供哪些的支撑和帮助，为了你毕业之后顺利的找到一份理想的适合自己的工作。 嗯， 所以说我们要是谈质量的话，可以延伸到从你入学之前一直到你毕业之后，他都对你怎么说，对你负责任。 嗯， 对对对， 嗯，也就是说，其实您提到，英国的学校它的历史很悠久，它的这个文化底蕴很深，但是同时它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和结合这个产业和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去追随这个时代的脚步。 没错，它是传统的教育， 嗯， 但是它更有创新的传统， 嗯， 所以说它让它的教育整个就是充满着活力， 嗯， 充满着创造力，它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和顺应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适应不同人的需求， 嗯， 对，当然了，它的传统是一个根基， 嗯嗯嗯嗯。那另外，刚才您还提到说这个英国的教育，大家还会特别重视这个学费。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有时候会说，哎，欧洲很多国家这个留学的这个学费相对来说，相对美国啊，还是便宜很多的。那英国大体上是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学费水平，或者是说生活成本？ 其实我就是特别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和咱们这个平台，能够去跟我们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去讲，因为很多年前吧，或者是也近些年，大家都说英国留学太贵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其实也不是我们的调查哈，是这个汇丰银行，它这些年把所有国家的学费和生活费统计到一起，做了一个比对。 嗯， 然后呢，出了一个列表， 嗯， 说看看这个留学的成本。 嗯， 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是第三方汇丰银行出的那个，一个报告。其实，留学最贵的国家是澳大利亚。 嗯， 对，就是你的生活费加上你的学费。然后 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是 越来越 高，对对对，嗯， 对，还有新加坡，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美国， 嗯， 然后是英国， 嗯， 所以说其实英国的学费没有大家在市面上经常说的是那么贵的，其实英国学费就感觉上是也不是降低了，但是英国的汇率的确是降低了。那在汇率降低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学费折算成人民币肯定就是便宜很多。由于这个汇率的影响，从那个2008年以来到现在，其实是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那就是1/4。 嗯， 完成英国学位的时间其实也比别的国家相对短， 嗯， 所以说就成了一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这么样的一个。如果我们把它比作商品的话，它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嗯，是它的时间成本，学习的期限会短一点啊。也有很多在英国读完书囤了一些英镑的朋友 对， 现在是懊悔不已，嗯，觉得 是因为我们同事当时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汇率是16，现在就8点几， 嗯， 真的就是这大折，就是学费大折。 嗯，对， 我们当时在脱欧之后， 嗯， 也对这个是因为我们也在想脱欧之后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留学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 我们做完市场调查之后也发现其实并没有影响，没有消极的影响，反而是积极的影响，因为汇率降低了，学费又打了折。 嗯， 所以说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种市场的一些变化。 嗯，那所以说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它的学费是在现有汇率的情况下， 嗯，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就降低了。 对，没错。 嗯， 再一个也是英国的学费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嗯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是去读研究生的，可能大概需要就一年就 OK 了，可能相比在国内读研究生的话这个感觉特别快。那这方面大家会不会想说一年我能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咱们也都在中国读过大学，也知道咱们在大学里学习的这个密度和这个课业量，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个还是可以压缩，还是可以， 它是把这个课程压缩的比较紧 ，所以说，如果你是说我想到英国读个研究生，很轻轻松松的就拿下来了这个学位，其实是不可以的， 不容易， 对，是不容易的。其实，在英国的读书，你一定要做好课前的预习，做大量的阅读，做很多的研究和一些所谓的论文呐、或是小作业，才能够顺利的去拿到你的学位。它不是说一年它的课程给你设置的很松散，所以说这一年的时间是把不管是你在学校做学习的部分，还是说你要做实习的部分，紧密的压缩成了一个一年的课程。当然有很多课程它其实不是一年的，有的课程你也可以选择我读更长的时间，我可以在前面可以读一些预科，我这样的话有更长的时间在英国做体验。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一个选择和一个需求。 这么说来，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当然在读书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所以说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位的含金量应该也是足足的，可以这样说吗？ 没错，我们很多的合作的公司和企业都非常认可英国学位，因为我们现在也做很多活动，包括为英国校友专门开设的招聘会，就是说我们联合很多公司以及联合招聘公司一起，让这些企业专门给英国的留学生毕业回来的学生提供职位，来招他们来做自己的员工。然后这些企业报名是非常踊跃的，他们非常相信就是说英国学生毕业之后他在英国的学习的体验，在英国的一些成长和他学位的含金量。我们就刚好说到这儿，就是因为我们三月份就在这个月就会做包括北京、上海和杭州的几场招聘会，我们就等于带着企业一起给学生做这样的招聘活动。那这些的企业包括中国银行、IBM 等等吧，就很多的企业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去现场，很可能就给学生发 offer 这样一个活动。 其实另外呢，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英国留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安全性。可能在这个整个的尤其是近两年这个欧洲的这个整个的大的局势的情况下啊，可能大家也会对于欧洲留学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性是为什么会这么说，或者说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英国一直其实在跟其他国家相比都是认为相对安全或比较安全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它有非常低的犯罪率，以及更多的这种巡逻呀，或者是说英语语言多元化这种社会，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那我们也在就是做一些关于学生国际安全的这方面的调查，那学生的给我们的反馈基本是95%-96%这样的留学生，他们都觉得在学校感觉非常安全，然后大部分从没有在英国经历或目睹过犯罪行为。对，是这样，学生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反馈。那当然就是说这种安全不管是这个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还有包括我们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其实都是在需要不同层面的一个努力。因为我们在学生出国之前就会跟他们做一些比如说留学行前的准备会啊，做一些宣传手册呀，包括留学英国的第一步，怎么样去树立自信，安全的去这种享受英国的留学生活等等，做这样的宣传，其实给学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期的保护自己如何健康安全的一个学习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对，所以是在英国生活过？ 我在英国生活的时间比较短。 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 我也是没有碰到过，就是所谓的有说抢劫和目睹犯罪这种过程。 嗯， 我自己也经常晚上，因为晚上会有一些学生的一些活动啊， 嗯、 会有社团的活动，或者是大家会一起去到酒吧、嗯。那英国的酒吧文化其实可能跟中国想象的不一样。 嗯， 英国的酒吧就是学生会一起去一起去聊天 儿。嗯、 就像我们的咖啡文化，或者是就是这样一样，就是在咖啡厅里坐着聊天都是很晚。但是我没有遇到过就是。 嗯嗯， 不安全的。 对，其实好，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性很多时候也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安全知识、安全意识，来保护好自己。 对， 嗯嗯，所以您提到的这个对于学生的这个行前的培训或者是一些嘱托，可能对于他。到英国去生活的时候应该是还是很关键。 对，就是不要可能太害怕、嗯、但是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不要去排斥与当地人的接触。因为我到了之后、 嗯、 其实我感觉到很多陌生人路人、嗯、当你问路的时候，他对你的那种反馈还有支持，你都觉得哇，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戒备一点，他这么帮助我， 这么热情。 对，但是完全没有、 嗯、 人家也不会去要你的联系方式或怎么样、 嗯、 他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来学习的学生、 嗯、 你不知道这个博物馆怎么走或哪儿怎么走，他会给你指路这个样子。 嗯嗯嗯。刚才我们说到安全性，其实可能这个是家长很看重的一点。另外，家长如果是和学生他们决定了去英国留学的话，可能在选校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量。咱们经常说到英国有很多的名校、 嗯、 也有很多在各种排名和涉及到的英国的学校哈、 嗯、 那咱们作为学生或者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除了这个排名之外，可能也会很看重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 嗯、 在英国哪些专业很厉害，或者是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的方向。 没错。 嗯，大家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大家该怎么去看待这个一些排名的这个重要性？ 排名其实可以这么说，其实需要大家综合考量和理性的分析、 嗯、 因为现在排名有很多，包括泰晤士报的排名、 嗯、 包括 QS 的排名、 嗯、 包括卫报的排名、 嗯 嗯、然后以及很细小的排名，包括不同角度的学生满意度的呀，包括教学质量的、 嗯、 就是说大家要在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单单的去看一个排名，要综合的去看一个学校的排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嗯、 那同时呢，因为这些排名有的它更侧重于研究科研，有的更侧重于教学水平，有的更侧重于学生评价、 嗯、 所以说你要综合的去进行考量。 嗯，那咱们就是作为咱们机构的话，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咱们能给学生们或者是家长们提供一些怎么样的服务吗？ 我们没有直接的给学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嗯、 就、 嗯、 但是我们会让学校和家长和学生面对面，比如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提供平台 ，比如就打比方说，我们三月份有国际教育展、 嗯， 那英国会有四五十个学校能够到这个展会上， 嗯、 你可以学生和家长就到展会上面对面的去跟学校去交流、 哦， 去深入了解这个学校，因为排名真的是。嗯，没有办法一点盖面的。 嗯， 尤其是我们现在建议的是不要就只看学校的综合排名、 嗯、 一定要看你想学那个专业的排名。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中国学生的选择跟我在跟同事聊天，英国同事聊天的时候选择不太一样，他们往往大多数先选我想读哪个专业再选学校。 嗯， 可能是在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会先选学校再选专业。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还是想先选一个好牌子的学校， 嗯， 然后我再去选这个专业。但是其实我们建议的学生更加理性的去考虑我喜欢什么样的专业、 嗯、 这个专业我想报名，这个专业的排名是怎么样的。 嗯，这个专业哪个学校会比较强？ 没错，有的时候一个学校的综合排名、嗯、它可能没有在英国的前二十和三十， 嗯， 但是它的一个专业的排名可能在全球的前二十， 嗯， 因为它也有专攻，所以说这个、 嗯、 是需要学生们有进一步的研究和做自己做点功课找得到的。同时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活动，包括教育展啊，包括一些我们的很多的线下活动，都可以跟这个大学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那咱们会提供一些资料吗？比如说对于某些学校的这个介绍，或者重点学科的介绍，或者在或者有官网的查询。 有我们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所谓的排名可以参考的一些，包括泰晤士报啊，包括卫报的一些排名，还有其他的一些排名网站，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还有包括学校的每个英国大学的介绍，以及整个英国学习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大家可以就搜索就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留学英国的网站就， 然后通过这种线上的搜索做功课，再加上线下的跟学校的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心里就会有个数，有个底了哈。 对，其实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窗口，就是我们有英国教育的公众平台，就是微信号。对，我们在那个上面会把我们所有的一些留学信息也好，学校的一些活动信息也好，包括我们上一期谈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和新的机会，都会在那个英国教育的公众号上来给大家发布。 因为这个是来自这个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一些信息，它是很就是很可靠、很官方的。 对，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啊。尤其是通过咱们这样的大使馆的文化教育处这样的平台组织的这么多的活动，能够充分把它利用起来的话，可能对于咱们留学前期的准备是非常有帮助的。 没错。 好，特别感谢刘老师，谢谢您。 谢谢瑞丽。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刚才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在三月份将举办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这是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整个活动是从3月24日到4月1日，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和广州五个城市举办。而本届展览的北京站将于3月24日到25日在中国农业展览馆新馆举办。同时呢，作为教育展的开幕活动之一，在3月23日还会在北京亮马河会议中心举行2018中国留学论坛。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从1999年第一届举办以来呢，教育展已经在国内20多个城市成功举办了22届，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院校和教育机构先后参展，观众的累计大约145万人次。长期以来，展览的举办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内外的院校、专业教育机构和驻华使领馆广泛参与，获得了社会和留学人员的广泛认可。而今年的教育展呢，参展院校种类全面，类型主要包括了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还有中学以及各类的教育培训机构。根据统计呢，本届教育展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其中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的参展院校将以国家展团的形式来参展，并且还会继续加强对一带一路高校的展览介绍。各国院校也将借力教育展的平台，促进学生流动，推动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加强教育信息的互联互通。那么本届教育展上将会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车伟民介绍说， 今年的展览呢，包括比如说我们考虑到今年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邓小平同志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的这么一个40年。实际上留学呢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我们今年的比如说我们的论坛、我们的展览就要体现出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40年来留学所发生的一些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也可能注意到了，那么这个展览呢，现在比如说留学生大量的出国留学，海外的留学的安全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年呢，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专门有一个展区是做这个平安留学的，所以这个平安留学呢，就包括到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外的安全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这个暴力。 啊，再一个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怎么适应国外的这个文化和学习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所以有个800平米的一个展区，专门请的有像北大、清华的一些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安保公司的这些专家。那么还有一些高校的一些专家，有讲座，有这个咨询，还有演示，还有这个知识竞猜等等一些活动，那么另外我们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也请了很多的专家，中国留学论坛方面做介绍我们国家的出国留学的新的一些政策，新时代留学的一些政策规划，包括一带一路，要说这个展览呢，因为现在各地都在搞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呢它是以留学为主要内容的。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同时还举办一个留学生回国的一个就业招聘会，招聘这个展，现在也有大概会有好几千留学人会参加这个展览，也有上百家的大型企业来参加这个展览，来招聘这个优秀的这个海归。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留学，大家可以在3月24日到25日参加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的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那么这期的留学时间也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 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